康皇帝。建元元年春二月，高句丽王昭遣其弟昌臣入朝于燕，共真意以签署。燕王晃乃还其父师，由留其母为质。宇文义窦归遣其相莫遣浑将兵击燕，诸将争欲击之，燕王晃不许。莫遣浑以为晃畏之，酣饮纵猎，不复设备。晃使慕容汉出击之，莫遣浑大败，仅以身免，尽服其众。羽翼为人慷慨，喜功名，琅琊内史桓温宜之子也，上南康公主，豪爽有风概，亦与之友善，相期以宁济海内。亦常见温于成帝曰：“桓温有英雄之才，愿陛下勿以常人喻之。”常叙叙之，以为以方少之任，必有鸿济艰难之勋。时杜毅殷浩并才名冠世，亦独服众之也，曰：“此辈宜树之高阁，似天下太平，然后徐议其任耳。”浩累辞征辟，秉居木所，即将十年。时人拟之管阁。江夏相谢尚、常山令王蒙常伺其出楚，以补江左兴亡。常相与省之，之号有确然之志。既反，相谓曰：“深渊不起，当如苍生何？”尚坤之子也。亦请号为司马，召除侍中、安西军司，号不应。亦谓号书曰：“王以府立名非真，虽云谈道，时常华敬，明德君子，欲会处计，宁可然乎？”号犹不起。因献为长沙相，在郡贪残，与兵与一书主之，亦报曰：“因君骄豪，亦似犹有家儿，帝故小令务情容之。大教江东之政，以欲恤豪强，常为民度，时有刑法者，失之寒烈。如往年偷石头仓米100万斛，皆是豪将辈，而直杀仓都监以色责。山峡为余姚长，为官出豪强所藏2000户，而众共驱之，令峡不得安息。虽皆前载之昏谬，江东逝去，实此之由。兄弟不幸，横陷此中，自不能拔足于风尘之外，当共明目而治之。荆州所统20余郡，为长沙罪恶，恶而不处，与杀都监复何异也？”侠简之子也。亦以灭胡取蜀为己任。前使东曰燕王晃，西曰张俊，克期大举，朝议多以为难，唯与兵亦与之同，而桓温、乔王无忌皆赞成之。无忌成之子也。秋七月，召汝南太守戴开率数千人亦一降。丁巳，下诏亦经略中原，亦欲西所部之众北伐，表桓宣为都督司雍凉三州，荆州之4郡诸军事，凉州刺史，前驱丹水，桓温为前锋小都，贾节率众入临淮。 并发所统六州奴及车牛驴马，百姓皆怨。代王时义坚复求婚于燕，燕王皇使那马千匹为礼，时义坚不语，有巨慢无子胥礼。八月，皇遣世子俊率前军师平等击待，时义坚率众避去，燕人无所见而还。汉主受卒，谥曰昭文，庙号中宗。太子世即位，大赦。赵太子宣即鲜卑虎骨蹄，大破之，斩首三万级。宇文义窦归执断辽地兰，送于赵，并献骏马万匹。赵王虎命兰率所从鲜卑5000人屯灵芝。羽翼欲一阵襄阳，恐朝廷不许，乃奏云一阵安陆。帝及朝士皆遣使辟旨意，亦遂围赵北行至夏口，复上表请阵襄阳。亦时有众4万，赵嘉义都督征讨诸军事。先是车骑将军扬州刺史羽兵屡求出外，心似以兵都督京江宁义梁交广七州豫州之4郡诸军事，领江州刺史贾节镇武昌，以为义纪元。征徐州刺史何冲为都督杨玉徐州之琅琊诸军事，领扬州刺史录尚书事辅政，以琅琊内史桓温为都督清徐兖3州诸军事，徐州刺史。楚侯为卫将军，领中书令。冬11月己巳，大赦。2年春正月，赵王虎享群臣于太武殿，有白燕100余及马道之男，虎命射之，皆不获。使诸州兵集者100余万，太史令赵览密言于虎曰：“白燕集亭，攻势将空之象，不宜难行。”虎信之，乃临宣武观大悦而罢。汉主事改元太和，尊母严氏为皇太后，立妻李氏为皇后。燕王皇与左司马高许谋伐宇文义窦归，许曰：“宇文强盛，今不取必为国患，伐之必克，然不利于将。”出而告人曰：“吾往必不反，然忠臣不必也。”于是晃自将伐义窦归，以慕容翰为前锋将军，刘沛副之，分命慕容军、慕容克、慕容霸及折冲将军慕于根将兵，3道并进。高许将发，不见其妻，使人欲以家事而行。义窦归遣南罗大射叶干将精兵逆战，皇遣人持卫慕容翰曰：“射叶干勇冠3军，以小避之。”翰曰：“义窦归扫其国内精兵，以主射叶干，射叶干素有勇名，一国所赖也。今我克之，其国不攻自溃矣。且吾熟知射叶干之为人，虽有虚名，实异于耳，不宜避之以错无兵器。”遂进战，汉自出冲阵，射叶干出应之，慕容霸从旁邀击，遂斩射叶干。 宇文士卒见射夜干死，不战而溃，燕军乘胜逐之，遂克其都城。义斗归走死漠北，宇文士由是散亡。晃吸收其畜产资货，徙其部众五千余落于昌黎，辟地千余里。更命射夜干所居城曰威德城，使地标数之而还。高许刘沛皆众刘使卒。许善天文，恍常谓曰：“卿有家书而不见语，何以为忠尽？”许曰：“臣闻人君执要，人臣执职。执要者易，执职者劳。是以后继播种，遥不欲焉。瞻后天文，臣夜甚苦，非至尊之所宜亲。殿下将焉用之？”恍默然。初，义斗归视照甚谨，贡献主禄。即燕人伐义斗归，赵王胡使右将军白胜、兵州刺史王霸自甘松出救之，必至宇文氏已亡，因攻威德城不克而还，慕容彪追击破之。慕容翰之于宇文氏战也，为刘石所中，卧病积食不出，后见差于其家事乘马，或告汉称病而思袭继胜，一欲为变。燕王晃虽借汉勇略，然忠心忠计之，乃赐汉死。汉曰：“吾负罪出奔，继而复还，今日死已晚矣。然劫贼跨据中原，吾不自量，欲为国家荡义屈下，此志不遂，莫有遗恨，命已服。”饮药而卒。代王十亿间遣其大人长孙志迎赴于燕。夏四月，凉州将张权拜赵将王卓于三交城。初，赵领军王朗言于赵王虎曰：“上冬雪寒，而皇太子使人伐公才，引于漳水，役者数万，须皆满道，陛下宜因出游罢之。”虎从之。太子宣怒，会荧惑守防。宣使太史令赵览言于虎曰：“防为天王，今荧惑守之，其殃不细，宜以贵臣王姓者当之。”虎曰：“谁可者？”览曰：“吾贵于王领军。”虎亦息朗，使览更言其次，览无以对。因曰：“其次为中书监王波耳。”虎乃下诏追罪波前役护使事，腰斩之，及其四子投师漳水，继而免其无罪，追赠司空，封其孙为侯。召平北将军尹农攻燕樊城，不克而还。汉太史令韩浩上言：“荧惑守心，乃宗庙不修之浅。”汉主事命群臣议之，相国董皎侍中王谷以为景武创业，献文成基，至亲不远，无疑疏绝。乃更命四长史祖、太宗皆谓之汉。征西将军羽翼使凉州刺史桓宣及赵将李皮于丹水，为皮所败，亦贬宣为建威将军。宣残愤成疾。秋八月庚辰，卒。 亦以长子方之为义城太守，带领宣众。又以司马英旦为襄阳太守，参军司马勋为凉州刺史，戍西城。中书令楚侯故辞书要。闰月丁巳，以侯为左将军，都督兖州、徐州之琅琊诸军事，兖州刺史，镇金城。帝即笃，与兵与义，欲立会稽王玉为嗣。中书见何冲建议立皇子丹，帝从之。九月丙申，立丹为皇太子。戊戌，帝崩于侍前殿。己亥，何冲以遗旨奉太子即位，大赦。由是兵役深恨冲，尊皇后楚氏为皇太后。时穆帝方二岁，太后临朝称制。何冲加中书监，录尚书事。冲自陈记录尚书，不宜复见中书，许之，复加侍中。冲以左将军楚侯、太后之父，移宗朝政。尚书见侯，参录尚书，乃以侯为侍中、卫将军、录尚书事，持节都刺史如故。侯以近期俱获积贤，尚书故请居藩，改授都督徐兖青三州、扬州之二郡诸军事，卫将军、徐兖二州刺史，镇京口。尚书奏侯见太后，在宫廷则如臣礼，私敌则严父，从之。冬十月乙丑，葬康帝于重平陵。江州刺史与兵有疾，太后征兵辅政，兵辞。十一月庚辰，卒。羽翼以家国情事留子方之为建武将军，戍襄阳。方之年少，以参军毛穆之为建武司马以辅之，穆之保之子也。亦还镇夏口，诏亦复都江州，又领豫州刺史。亦辞豫州，复豫一镇乐乡，诏不许。亦仍善修军器，大田积谷，以图后举。赵王虎作河桥于灵昌津，采石为中继，石下则随流，用工五百余万而桥不成，虎怒，斩将而罢。